我不知道。 亚洲海鲈鱼 啊，鲈鱼。 Asian sea bass， 你看这个样子就是。 一定很嫩啊。 但是它比较瘦小，哎，感觉是吧？ 对。肉不太多。 蘸一下汤，好多汤啊，而且这个汤很油，都是红色的油。 感觉像辣的。 虽然叫葡萄牙烤鱼，却是一道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菜，吃起来呢也和葡萄牙菜的清淡相差甚远。看来如今的葡萄牙后裔呢已然是被同化了哈。而这里有着浓重马来西亚风的葡式佳肴和葡萄牙菜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食材上乘，新鲜啊。 哇，有咖喱虾酱的味道，它有辣椒， 果然是融合的。你说那个虾酱 跟葡萄牙有关系吗？ 虾酱的味道好重啊！ 我们在葡萄牙没吃过这个， 没吃过这个味道的。 但是好够味儿啊！就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喜欢吃，因为我们吃葡萄牙的菜基本上很清淡，讲究食材原味儿。虽然这个食材也很好，但是它的调味料就是口很重， 后劲儿太辣了。 还给你配了洋葱的，可以挤点酸干，这样的话这就相当于我们吃火锅那香油碟里配醋，你知道吗？就是解辣解腻的， 中和一下。而且这个鲈鱼好嫩啊。他们这边海鲜也好棒。 你评价一下。 就是还挺辣的，已经把它那个鲜味儿都盖过 鱼味盖走了是吧？但是鲈鱼本身的味道还是有的， 而且它里面还放了香茅，就是柠檬草。有柠檬草的那个香味儿，非常东南亚的感觉。 加了酸干之后更像东南亚菜了，我觉得不加酸干要好一点。加了酸干全是酸的，加的太多了。 但是这个鱼肉还是可以的，是吧？ 海鲜很棒， 海鲜比较新鲜。 而且有些人就像我就很喜欢吃香茅草的味道。 但是重点是这道菜跟那个这边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菜不太一样，是它不甜。它还是属于咸辣的这种口味，所以我觉得会比较适合我。 我觉得它这个辣就给它加分了，辣好爽。 所以天气热的地方吃点这种刺激性强的会开胃嘛，对不对？哎，大口吃，大口吃。 现在大口吃，大口吃。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drip. It feels like we're ready to crack these things.

挺普通的，但是味道真的 一定要吃这个， 毫不夸张、啊、 这道大蒜黄油虾呢，是把包含了蛋黄味的奶油汁儿和大蒜汁儿混在一起，烹出底味儿，倒入外皮炸至酥脆的虾来进行翻炒，最后点缀罗勒叶解腻，增加清爽的回味儿，整道菜啊都散发出了迷人的香气，真的是太爽了。 Metro Radio FM 94.5. I just wanna lock the door, leave it all out.Turn off all the lights, I just want to hide. Don't bother look for me, not even sure that you were. So I don't have to tell